锵锵三人行，诸位，今天热闹了啊！三个非球迷要聊聊世界杯了啊！世界杯啊，这就开锣了。哎，咱先这女士优先，袁丽对足球有感情吗？ 一窍不通。 你也有脸说。 但是我就是凑热闹，觉得怎么那么热闹，我想去看看。 啊，想去那儿看看？ 哦、不不不，电视上看看。 哎，那你看看，你得有你的看点呢、啊，有什么你喜欢的、嗯？ 我就喜欢巴西队。 喜欢巴西队？ 嗯。 啊，喜欢巴西队里什么人吗？ 小罗纳尔多。 哎，小罗纳尔多，我可以给你看一看。来，咱们看看小罗，你为什么喜欢小罗纳尔多？ 因为我觉得他在球场上特别帅，特别自信。 你瞧瞧，特别帅， 这是他的漫画， 特别自信，这像是嘴给踢肿了。你喜欢他这牙口吗？ 这一切忽略不计，你知道他在球场上，你看这魅力锐不可挡。 哎呦天哪， 特别自信。 是吗？那我可以给你念一念这、 啊、 你不喜欢罗纳尔多吗？ 我喜欢小罗纳尔多。 小罗纳尔多，你瞧瞧，人现在网友都编段子了，说巴斯腾说他跑得快，罗纳尔多笑了、 嗯、 罗纳尔多说他很受伤，意甲的后卫笑了，意甲的后卫说他们下脚最狠，中国队笑了，中国队说他们能进16强，全世界都笑了。哎，何导，有什么你的看点呢？世界杯， 世界杯啊，我觉得最近有一些新闻挺好的哈，因为前两天呢是那个6月6号哈， 对， 是那个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日， 对， 那我就那个时候开始全面的是吧，绝地大反攻哈，大反击、 嗯、 打进德国去，那紧接着呢就是一条消息，就是全世界的4万多性工作者啊蜂拥而至前往德国。啊， 德意志登陆， 登陆啊，进入啊，这个是挺有意义的。 这事儿好像您了解的比较清楚是吧？就是说德国这个是合法的。 对，德国卖淫合法，开车不限速，这是德国的两大好处。 为什么呢？ 我觉得德国人理智吧。相对就是说你们犯不犯错误都自己看着办是吧、 哦、 你们要做什么都自己开多快的车你自己决定， 还是人家，我估计人家那个车的质量高， 质量公路的质量高， 对，你像我有一次在那个莫斯科人呢爱飙车呀，那家伙开到150啊，开起来那真是滴了咣啷滴了咣啷，那车全声都在响啊，飞奔到机场、 哦、是那么俄罗斯的车，本地的车吗？ 啊，他们那个车也是破不烂了， 从柏林到汉堡，是汉堡，不到汉堡边上有一地方我去坐车去的，下大雨， 嗯， 非常大的雨，就那雨刷器都是最快速度，但是呢我坐那辆车开到240， 天哪，不要命， 浑身我全是汗 啊， 嗯，鞋都湿的汗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，如果有任何情况是完全不可能车能够 停住， 不可能。 是你在开车吗？ 不是，我一朋友。 那你可以告诉他不要开那么快啊。 我就说你不要开这种，都这样啊，因为旁边的车都那样啊，你开240，还有那种的，嗖就过去，那都是那267。 哎呀， 好家伙，怪不得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是怎么回事了。 对，所以就非常。 这是纳粹式的速度，这个 是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也是在不在展示他的实力嘛，德国的技术，公路， 对， 告诉你我的公路上没有一个石头子。 那就是说，那我们在北京开的奔驰车也可以到240吗？也可以到，对不对？ 对， 能就车的性能是没有问题， 只要你 路不行。 对，只要你有勇气，你就在240。 二环十三郎。 所以啊，这世界杯确实是德国，这帮助咱们更了解德国。像刚才这个何导感兴趣的，就是啊。说是汉堡，你知道夜总会了，一个老板大喜过望啊。 嗯， 他说这个足球和妓女啊，真是绝配啊。说那些热血沸腾的那个男子汉，那些球迷啊，他看了之后啊，无处发泄，就得找他们这个性工业了。哎，这个东西，你说他们那儿合 法，他这个一定是生态要平衡嘛？你不光是自然界，人也要协和嘛。 嗯嗯， 协和社会的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有发泄，要发泄的人有地方去发泄，啊，要忍耐的人你有地方可以去自己孤独， 哎， 这都和谐。 你知道，就有的这个足球员呢，他有迷信的，就是说第二天比赛禁绝房事。 啊，真的吗？ 对， 也有那个 前面必须要有啊，打高尔夫球就是这样嘛，就是要先打完一洞再打十八洞，成绩比较好。 马上峰就是这么来的。哎，袁立扭头、哎、扭头，好好好，咱讲讲你爱讲的。哎，这能问你男朋友爱看球吗？ 不爱看。 啊，一对儿不非球迷。 哎 哎，但是你的很多女伴们有没有交流的？世界杯期间呢，这个男朋友看球给你们造成困扰啊？ 倒我觉得没有交流过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男人们去看球是天经地义的，就是马上多少啤酒冰镇好了，冰箱里全部这时候所有的啤酒进货，然后都准备好了，脸盆儿还有棍子都准备好了。 为什么准备棍子？ 兴奋可以敲啊。 我以为打老婆呢。 兴奋可以敲啊，那半夜三更你敲的时候，邻居没有权利来说，哎，你不要敲，没有权利，你要享受他们的快乐，分享他们的快乐。 哎，还真是，我给你念念啊，人家这个球迷们给全世界球迷给老婆或者女友的十二条军规，你听说了吗？现在就是说，第一条啊，世界杯期间电视完全属于我，任何时间毫无例外。第三条，球赛直播期间，我不介意你经过屏幕前，但请采用爬行的姿势。如果你选择脱光站在电视机前，请注意不要耽搁太久，以免着凉。不要想我会有时间带你看医生或照顾你。对你还有个很好的建议，冰箱里常备两组六罐装的啤酒，还有随手拿了就能吃的食物。当我的朋友来家看球时，不要对他们拿脸色。作为回报，每天晚上十二点到早上六点你可以看电视。切记切记切记，如果我中意的球队输了，不要对我说什么算了只是一场比赛和他们下次会赢之类的话，这种话只会更加激怒我。记住，关于足球你永远不可能比我更懂，所谓鼓励的话只能导致直接分手或离婚。 其实挺应该理解球迷的，因为四年嘛、 对， 他只需要家里人给他二十天， 二十天就结束了 啊。对，就是所以我觉得确实应该 好好庆祝一下， 来理解他们。 好像是孟加拉，我忘了，就是那一代，前一阵不是有新闻吗？一个大学学生在宿舍里闹事儿了，把那个公物都给砸了、然后就点火烧，被褥什么都烧了。其实主要烧的是两台破电视机。完了之后就是示威嘛，人家这个记者采访的学生代表就说，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别的要求，就是校方啊应该给我们买两台新电视机，就是为了要看世界杯，就这么闹事儿。 对，还有世界杯其实是一个真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非常大的产业。我觉得甚至比奥运会要牵扯的面可能更广。你比如说这个博彩业，就是尤其中国人啊，西方人就不说了，就是买各种盘口的啊， 对， 各种就是各种 对， 就是公布赔率的公司啊，叫亚洲盘口啊，欧洲的什么、 前一阵他们已经做过预演了、就是先赌王菲生孩子是男还是女、还是不男不女， 是盘口。 对， 盘口啊， 尤其 香港就赌这个。 对、尤其是网络时代哈、现在几乎不用去飞到任何地方去，直接在家里电脑就下赌啊，只要你在某一个账户上有多少钱， 嗯 啊，甚至你没有钱都有人给你垫啊，如果你赌资不大的话啊，那像你的这个信誉度是绝对有人给你垫、因为知道你付得起。 对，因为可以把你 赔了算我的，然后赔了算你的，赢了算我的。 对，绝对有人给你垫，因为他知道你跑不了，你是付得起。 那我输了怎么办？ 那就有人找你， 会有人找你， 会有人找你。 所以啊，世界杯啊，你发现没有，黄赌毒啊，差不多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为了满足这个袁立的兴趣啊， 我的兴趣，为了满足男人们的兴趣， 那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 是我告诉你的吗？对啊，我告诉你，但是你是为了你看的嘛？ 啊，给行，咱们都看看， 是给你养眼的 啊。行，我看只能让我失落。咱们看看就球星们的女人，对不对？哎，放放照片，这头一个是谁呀、嚯、这是好像叫鲁尼是吧？鲁尼的女友。哎呀天哪，专门穿成这样，这是谁？ 托 这是一个球星叫托蒂，托蒂的女友扫帚，我看怎么这女友都上了树了。这家伙这是，哎呦天哪，这是一个叫特里吧， 这是一个叫特里的人的一个什么未婚妻，有外号，号称男人吞食者。 哦，真的吗？ 哎呀，原理惊叹， 蟒蛇， 这咱知道了。这个小贝的老婆是吧？为什么你推荐我们来分享这个呢？ 因为我觉得这些球星们的女人都很漂亮啊，我觉得很性感啊，很漂亮啊，特别爬在树上那个不是挺好看的吗？ 那个， 你觉得你看完了以后很兴奋吧？ 这玩意儿吧，我跟你说没辙。这一个是他们电影导演，一个就是球星，这是没得比。 哦、 你要找美女，那他们有特长啊，哦、是不是？ 哎，你没发现他们球星找的美女都很性感啊？ 对， 很直接的，很性感。 因为那个，我想球星身体好吧？ 没错，这是一个 富含荷尔蒙，还要一直跑两个小时， 富含荷尔蒙的一种职业啊。 嗯，就是那个性取向可能就会非常 直接 啊、非常那样啊。 这个啊， 这样 我跟你说是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你比如说，我最近世界杯啊，我分析了一下我的这个心理，我发现呢、啊，跟那个弗洛伊德似的精神分析啊，我一直认为我不是球迷，我也不感兴趣。可是呢，世界杯啊，我也不爱跟球迷一块看。我其实就不爱跟球迷们一块谈足球，可是实际上呢。我踢过球，哎，这种我跟你说啊，小的时候，中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世界杯狂热嘛，我们班我就记得最受女同学宠爱的，他不是我，是一个足球少年，面目英俊的足球少年。其实啊，这个体育吧，我老对自己的身体啊有一种滞重感，有些很痛苦。你比如说跳那个跳马，只有女同学会出现的丑陋动作，我会发生。这一跳啊，没跳过去，屁股还在那个跳马那边蹬下蹲一下再下来。这个跳高啊，老觉得身体沉重，那么个还人家都是那个背跃式唰过去了哈，我还跟女同学一样，那么跨的还没女同学高。我踢过一年球，我妈妈告诉我呀，我身高1.7米啊，但是我有今天这点可怜的身高，这个个子猛蹿上来，就是在疯踢足球的那一年。后来第二年不踢了，身高就稳定了， 运动 稳定到今天，所以很有关系。但是呢，我踢球这东西啊，真是有个运动天才。我有些记忆在脑子里哈，就是说对体育的这种自卑啊，我记得我是跑动能力最强的，全场好家伙，我能来从这边跑这边，我能跑20回， 跑两个小时不行吗？ 体能好， 那是不是体能好？因为捞不着球，远远到就疯跑，碰着球了，实际上呢。根本不敢粘球，所以我不会粘球，我传球意识强，一逮着球，哎，冲人一笑脸，叭就踢给人家。因为我这球要在我脚底下稍微停一会儿，别的男同学就骂我呀，因为知道我是个球漏子。 真的踢给他吗？能踢得那么准吗？ 有时候就踢到对方队脚下也有，反正就是怕负责任呐、啊。一漏着球，心情就紧张，一见人家跟我抢，赶快就传走。所以一场球啊，停留在我脚尖底下，我估计啊，三秒钟的小高潮，那个心。脚尖碰到足球啊，全场我唯一没几回就那个兴奋劲儿啊，但是就这个，最终他们把我驱逐出场。我觉得这其实没准儿，我现在分析起来，他有点心灵伤害。打那之后， 你就不看足球了。 我一看，我说我不是球迷，我也不爱跟球迷聊天，不是我不懂，我还懂点，但是呢，好像老觉得自卑，插不进话，就连看球，他们有他们球迷的一套语言， 对对， 你也聊不进去。所以呢，我只是半夜里一个人自己他妈偷偷看。 而且我觉得跟那个职业的球迷哈聊天，我们对我来讲是很困难，因为我们没有每一场比赛都看。他们一讨论一件事情，说哪一场球的第多少分钟那一脚，完全不知道。 这是这个东西啊，没办法，他们有他们的一套，你跟他们聊起来跟黑话似的，听不太明白。而且啊，我觉得这个还。真是参与不进去，我最近好多事儿都让我有这个感觉。你比如说那天说这个王菲生孩子嘛，人家拍照片嘛，我看那个中央台访问街头访问，十个人都说呀，我不需要看。可是啊，我就知道，只要有一个报纸登了，所有人都要看，说不看的这些人也要看。你说为什么？这就是人际交往当中一个带你不带你玩。如果他成了一个饭桌上的话题，你比如世界杯，为什么咱也不喜欢跟球迷凑一块呢？你这没法加入啊，你就是你会很尴尬的。大家都在聊这个事儿，你赶快想，我得回去看看，要不然你参加不了这个 公共社会这个朋友之间的公共话题，你知道好多是这个问题。 那世界杯也不放假吗？男人们，比如说我看到凌晨四点钟，我第二天不用去上班，要不然我一个月我要每天去上班，我 那职业球迷他是要攒假吗？职业球迷这段时间平常他加班嘛，这段时间我就请一个这样的假期， 这挺好，请二十天假。 哎，对，这个产金假呀，或者其他的节假日的加班呢？因为还有更铁的球迷就都上德国去了， 直接去看去 啊！你像王志文都德国了，他是不是球迷我不知道。 对对对。 但是他们一帮人全部得去德国了，我觉得那个就是严格要请一段假。 有确实有吸引力啊，红灯区大旺是吗？他们这个 对， 国内这大旺。哎，你笑什么？ 你在笑，我也笑呀。 我问你啊，从你的角度，非球迷还加女性的角度看起来哈，你看那个足球，你都看什么呢？ 我看，其实我很喜欢看巴西队，因为我觉得巴西队踢得特别有艺术。然后他们在球场上，我觉得他们不是在踢球，他们不是煞使劲儿，他们那个球带来带去，然后那些球员我感觉是脸带微笑，是非常轻松的这个在玩球。我喜欢看他们，他们跟别的队踢的时候，我觉得水平有一大截的差。 是吗？ 啊，我觉得啊， 这别胡说，巴西队 真的 不一定。 我觉得巴西队真的是非常艺术， 当然强，当然是强，你 很轻松。 他看的就是美啊。 他说的这个我倒想到什么呢，就是亚洲球队啊，每次我看他们踢球，因为我看的不多，感觉都在挣命。 什么叫挣命？ 就是那跑的呀， 跑啊， 就你看都在那种正玩命，就挣命，痛苦疲劳，然后那种怨恨就弄不清楚。看欧洲队，巴西队啊，什么阿根廷队，你一看所有的球员也在跑，但是享受的。这是区别。 我跟你讲，何老，这个就是功夫，体力各方面的综合。我最近呢就有两个感觉，一个呢那天跟那个张信哲一块玩，张信哲挺好的哈，就是哎他真唱歌，我一听他唱，我就听出跟我们唱不同。我们唱也许很好听，但是我们是声嘶力竭，正尽了全身的气力在唱。你听他唱，他唱得很深情吧，但是你能听得出来他不费劲， 对， 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有功夫。 对， 他唱起来你觉得他毫不费力。足球你知道，我说我不踢，当年踢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，为什么？比如水浒传里形容就是脚软呢，我觉得这个脚软这个形容啊特别贴切。你有时候你跟一个体力好的男同学一块抢这个球，你就觉得你的脚腕的这个地方啊， 真软， 一拐一拐，好像陷那个沙窝里，就其实就是你跑不动， 跑不动。 他跑得动了，就嘣嘣嘣嘣嘣，他就往前跑。你看中国队有时候，我一看我就觉得他脚脖子要歪，那就是一种体力上啊，他撑不住了，一软一软。外国人那家伙吃牛肉。 什么时候如果说这个现在是在德国办，什么时候到中国回来办呢？ 你这个问题很好， 对吧？什么时候可以到中国来办这个球这个世界杯？ 这很大一事儿。 你为什么不可以去申请？你奥运会也申请下来了吗？那为什么不可以申请？ 不错不错不错。袁立这个想法。 你没回答我呀。 我哪知道为什么不在中国办呢？还是去广告吧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好，袁立的问题先放在一边啊，现在注意力在德国。哎，你喜欢德国吗？ 没去过。 这就得何导，何导考察过德国，你对德国的印象？ 我对德国印象还是挺好的，因为我觉得德国，它有很好的那个文化，有人呢都很礼貌，而且呢，比较理性。 说的刻板，你感觉？ 也不刻板，就是你觉得它比较理性，就是。什么事情就一定要有一个前因后果，就是谈一个问题的时候就非常逻辑化，就这么一个民族。当然你要说可爱，当然不如西班牙人、意大利人 热情奔放， 奔放啊，像葡萄牙人那种就是像更南美性格一些。 对， 就他比较古板，那但是呢，跟他做事情呢特放心，就是谈任何事情都是非常严谨的，有一点点像东方的 日本人， 就是时间呐、做什么事情都非常，而且整个社会充满了公益感。就什么叫公益感？就是任何一个开关，任何一个小细节，什么那种小五金，你一看这是德国人。 为什么 就讲究啊，做的讲究， 就叫公益感。 公益 啊，你说公益， 公益啊， 公益美术 啊，公益美，就是它有公益感，就是你一看它有设计在里面， 有那个绝好的那个工艺在里面， 而且活干的扎实， 特别地道。而且呢，下雪我告诉你，人家撒的是什么？咱们这撒盐是吧？ 对， 人家不撒盐，因为盐本身对地面不好， 是不是？ 对、啊、对对，非常细的小沙粒，一边大的像机器做出来的， 是吗？ 变道上、马路上，下完雪全部是一样大的小沙粒，一个颜色，整个那城市。 哎呦喂！ 那所以 满清尽带黄金沙，没错没错没错。 就像咱们这一撒盐水，等一干了以后，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。一块钱